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以晴为主，光照强烈，将出现37度的高温天气。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天气炎热，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，室内最好使用空调降温，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于天庆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，一拐弯到了家里，他见妹妹于金平，十分不痛快。把眼眉一挑，哥哥，你管这干什么？妹妹，你怎么说这话？咱是练武的家庭，你没听咱爹常说吗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是好事。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妹妹，少说废话，跟我走。哥哥，这个人多大岁数？20左右吧。姑娘脸一红。哥哥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？我去不方便。哎呀呀，我妹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？走走走走走，快拿着药箱子。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，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了。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，跟哥哥到前屋。等来到床前，姑娘仔细看了一看，哦，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？哟，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。这是他心里话，嘴可没说。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，挺着急，妹子你干什么？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，快快快伸手吧。姑娘没办法，静了静手。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，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，这里边全套的东西，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，各种药面、药片、药丸子，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，有的是治外伤的，有的是治内伤的，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。姑娘拿了把鸭嘴型的小钳子，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，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，疼疼两下把针拔出来了。再看呢，就两个小黑窟窿，往外淌黄水。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，毒气并没发作，所以呢，两边的肉都没烂。姑娘检查完毕，又上了金疮铁扇散、拔毒膏、拔毒散， 又给常胜灌下两粒丸药，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，又净了净手，哥哥完事儿了，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。我、哦、这就完了完了。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，不是致命之处，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，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，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。哦，那就好。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会儿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个庄客说话，动完了动完了。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、啊！没有两分钟的功夫，药力散开，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冷不丁翻身起来，哇哇吐出两口绿水。姑娘懂得，这毒气整个出来了，就更放心了。于坚庆命人取过清水来，让长胜漱了口，又让他安静了片刻，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。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，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，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，这什么地方呢？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，明白了，一定是我受了伤，这一家把我给救了。想到这赶紧下了床，撩衣服就要磕头，嘴里还说恩公在上，在下给恩公叩头。别岁数差不多，可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可这么一说话呢，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，在这不方便，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。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，有一匹伯龙马，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，鹿皮套还传着一对亮银双锏，弓箭全套的武器。姑娘心就一动，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，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，哪儿来的呢？自己又不便问，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。你在这听着点，听听这个人是谁，干什么的，从哪儿来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，小丫鬟在外头听声，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。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，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，三手将军于化龙回来了。于天庆挺高兴，迈大步出去迎接，把父亲的手拽住，爹呀、啊、咱家来客人，我还没问他是谁，来来来您去看看去。哼，淘气的东西，哪来的客人呢？我还没问呢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，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，来到儿子的屋里头，抬头一看，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，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呐、啊，仪表堂堂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这阵分宾主落座，一问长胜这才报名，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，不好隐瞒。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，我是他的长子长胜，我兄弟是雌雄眼长茂无敌将军。这爷俩是又惊又喜，于化龙把大腿一拍，哎呦，贵客临门呐、啊！你是长将军之子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实敬实敬。这事儿太巧了，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、啊。于天庆也说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 这事儿太巧了。喂，外边准备酒席。全家里一听，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，一时消息就传开了，姑娘也得着消息了，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。这爷儿俩就问，你从哪儿来呢？常胜不会说瞎话，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，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，想要断粮道，结果遇见孟九公，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，会打一种暗器，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，怎么落荒而逃，误走此处被搭救了。于天庆一听，哦，你叫孟玉环打的，呵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。他说了半截话，把那半截咽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初次见面不便深谈，说那也没意思。常胜当然不知道了，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。哎，正说着话呢，坏了，一个婆子跑来了，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，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。余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失陪失陪，我去去就回。天庆啊，你陪着贵客，爹您忙着您的去吧。于天庆在这陪着，老头迈步出来，等见着这老妈就问，什么事儿？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，哭的是死去活来，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。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，拿出一把剪刀，非要自杀不可。哟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问的他也不说。我们拦不住，特来给您送信儿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嘿，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呀，心说惯坏了，惯坏了。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，怕孩子受气，我连闲都不续呀！啊，把你们拉不成人，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，言听计从，娇生惯养，你说什么是什么呢？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，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没事自杀玩，你为什么死？谁惹着你？老头边想边往后走，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，就听见哭声，叮当叮当，歇了话了，给屋正折腾。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，桌子也翻了，板凳也倒了，茶壶茶碗全摔了，姑娘披头散发，把衣服都拽开了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，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，俩丫鬟搂着腰，那几个丫鬟扳着他的手，正在屋折腾。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，金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眼里还有为父吗？你懂不懂得家规？你别说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当老头的一说话，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。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，姑娘剪刀落地，看了一眼她爹，赌气坐到床上是放声痛哭。你爱问什么问什么，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。老头怎么办呢？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，就问丫头，难道我出门访友，你哥哥欺负你了？姑娘不说话，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。余化龙就问，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？说出来，我重重惩办他们。姑娘还不说话，证明也没这个事儿。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，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，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， 你这不是肉年轻吗？跟我摆的是肉头阵，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。这时间耽误挺长了，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，因为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？什么事儿？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，他也奔内宅来了。离挺远，就听他爹又喊又叫。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，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。爹，为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，谁惹着她了？她这么哭，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，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。于天庆过来问半天，姑娘还是不说话。要说于天庆啊，年轻人脑瓜好使唤，前思后想，怎么回事呢？哦，明白了，我妹妹本来挺高兴，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，她还欢天喜地的，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？明白了，妹妹不是小孩了，大概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，有难言之处。他我爹就这么问，你能问得出来吗？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啊啊啊！这么回事儿，背不住他有着意中人，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胜。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，我问问得了。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。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，就剩他们父子三人。于天庆就问妹妹，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，一阵喜一阵忧，你这犯什么病了呢？我是你哥哥，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，说错了你也别恼我。我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是不是看中人了？换句话说，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？这句话重有千斤呢。姑娘打一个冷战，当时哭声减弱了。于天庆一看有门，哎，这副药还真灵了。看了看他爹，老头一听，哦，这么回事儿。真是又气又笑，他不能说话呀，就听他儿子继续讲：“妹子，我知道，咱娘早不在了，就剩下咱们兄妹，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。你说当大丈夫的，外面交朋好友，家大业大，每天这事儿也多，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。”就没照顾得过来，虽然保媒的不少，不是你看不中，就是咱爹看不中，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，耽误来耽误去，耽误到如今。可妹子呢，身大袖长，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，这也是难言之隐吧。一定是方才瞅着长胜一表人才，名门之后，你呀就动了心了。你要真有这心呢，你就说呗，咱是练武的家庭，不拘俗礼呀。你说有什么挨口的？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，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。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，一个劲儿的哭，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？爹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老头频频点头啊，丫头，你是这么想的吗？你哥哥说的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姑娘可了不得了，声音哭得更高了。老头一看不对，大概我儿子说错了，委屈老姑娘，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？于天庆也气坏了，妹子，咱可这么办啊，前屋有客人，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，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，你要抹不开说，我就问你，方才我说的对不对？假如我要猜对了，你就别哭， 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，你还接茬哭啊？现在我就问了，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，对不对？姑娘正哭着，冷不丁、不哭了。哎呀，于天庆这个乐呀，用手指着妹妹，你呀你呀，真能磨人呐、啊！啊，爹，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。我妹妹既然有这心，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。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，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。父子二人到院里头，余化龙一皱眉呀，这话怎么说呀？这玩意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？于天庆就说，爹，这事儿不要讲俗礼了，什么三媒六证，现在哪有那功夫？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？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，早晚了八春了。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，就跟他讲就得了。余化龙一拨了脑袋，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，你去陪着说去吧。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，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。行行行，爹您听下，我去说去。于天庆虎不吵吵的，还不在乎这个事儿。等到了屋了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，失陪失陪，后院有点小事儿，我料理了料理，晚来了一步。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，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。常胜站起身，恩公，方才我说过，两军阵前公务甚忙，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，我打算当时告辞，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。我说啊，常将军，这么办，我不是留你啊，不是怕别人着急吗？我也派人给他送信儿，让他们放心，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。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，跟你说几句话。常胜不敢勉强，二次又坐下。于天庆喝了口酒，拿酒盖着脸儿。他这个不是这个，而且这个原因，这个知因为所以。常胜一看，什么玩意儿？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心里着急，也不敢乐。于天庆心里话，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，在这说不清道不明，怎么交代？最后把脸一绷，就让这脸皮厚点儿，便于说话。请问常将军，您今年贵庚了？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。常胜还礼，在下虚度年华24岁。哟，24，青春年少，正好时候。我再斗胆问一句，您这个娶妻没娶妻？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，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，这事儿就吹了。就常胜笑了，别看我24，因军务匆忙，每日忙于征杀，尚未娶妻。怎么的，还没娶媳妇儿？正是，差不多。这于天庆才放心，他虽然没有娶亲，可定下哪家的女子，有没有提媒的？常胜一看，怎么提到这儿来了？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心里不痛快，嘴不能这么说。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，常将军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你可别驳我的面子。为什么呢？人有脸树有皮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